一首《杀无赦》送给你们，我是六子义。脑海自有杀无赦，彰显英雄资本色。 杀无赦， 长逆徒问者天下谁不服？ 杀无赦， 为江湖一把钢刀斩头颅。 杀无赦， 骁勇善斩太多江湖恩与怨。 杀无赦， 平生好感多少往事已看淡。功成名就侧中阔，独坐英雄多寂寞。一生征战杀无赦，彰显英雄志气魄。 杀无赦， 恩怨的酒送给狐朋狗友。 杀无赦， 请你的酒送给我的老友。 杀无赦， 无愧于此恩怨，风兵立下誓。 杀无赦， 立下都是十年烽火立大志。破军苍狼战九州，烽火连天斩不休。红粉佳人爱悠悠，爱在悠悠恨悠悠。 杀无赦， 得自己兵将一山何能比？ 杀无赦， 风云起，浪迹天涯百万里。生于乱世不于尘，踏不走经典的门。此生不做平凡人，定要稳坐领雷神。 我心所向走到死，何必在乎生与死？生死不过一张纸，彰显不负我宣誓。 感谢你们收听，我是六子义。